圣咏集第55篇。天主，求你侧耳倾听我的祈祷，求你不要回避我的哀告，求你俯视我并垂允我，我痛苦忧伤，叹息悲嚎，由于仇敌的叫嚣，并因恶人的吵闹，因加于我的灾祸，怒中给我的骚扰，我的心在我胸内焦灼，死亡的恐怖笼罩了我，惊惧与战栗侵袭了我，恐怖与烦恼淹没了我。我于是说，但愿我有鸽子般的翅膀，未能飞翔而去，栖身安藏。看，我必要逃往远处，在荒凉的地方暂住，从速寻找一个避难所，避过这一场疯狂雨暴。我主，求你分散扰乱他们的语言，因我在城中只见到斗争与纷乱，他们日夜在城墙上巡行，邪恶与欺压在城中丛生，城池中已满布诡计，霸道欺诈横行皆是。若是我的仇人辱骂我，我还可容忍；若是恼恨我者欺凌我，我尚可退隐。可惜的是，我的同僚，我的伙伴，我的友好，我们曾经推心置腹，无所讳言，在人群中走进了天主的圣殿。愿死亡突袭他们，活活地堕入阴府，因为他们的居处和内心满是恶毒。但我却要呼号天主，上主必定与我救助，不论在黄昏，在清晨，或在中午，我哀声悲叹，他必听我的苦诉，他必从迫害我的人中救我安然脱险。因为那些反对我的人实在众多难算，永远为王的天主必要俯听我而把他们赶走，因为他们不知回心转意，而又不知敬畏天主，他们伸手攻击自己的友好，他们任意违背定力的盟约，他们的容貌比奶油更光滑，心却是好战，他们的言语比脂粉还柔和，但口蜜腹剑。将你的重担卸交上主，他必扶持你，他绝对不会让一人永远动摇不止。天主，求你使他们堕入灭亡的深穴，凶手和奸诈的歹徒必定终年夭折。上主，但我却要时常一心为你侍赖。